谁知我准备开始忘记你的一切，你又出现我心扉，经过思念折磨的心已变得憔悴，如何祈求都换不回。情难再续，不愿看你藏在眼角的泪，真心不悔，毕竟我们曾深深爱过一回。情难再续，现在我已学会不怕心碎，真心不悔，又何必在乎到底是错是对。情难再续，不愿看你藏在眼角的泪，真心不悔，我们曾深深爱过一回。情难再续，现在我已学会不怕心碎，真心不悔，又何必在乎到底是错是对。于是我们又在人海中告别，再次分隔两个世界，但是彼此的心中都有了谅解，谁也不曾辜负谁。